谢谢石文。我们今天很高兴再次请来了 Milwaukee 教会的冯长老，他已经来过我们这好几次了。他今天要给我们证道的题目是“成长良方”，请冯长老。 麦迪森教会的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也非常高兴再次来到大家，来跟大家分享圣经里的话语。那么今天我来的时候，有几位Milwaukee 的几位朋友跟我一起过来，所以那么今天我的这个题目叫成长良方。但我讲这个成长良方的时候呢，我想起一个故事，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讲的一个青蛙的故事。大家知道青蛙都是在哪儿生活呢？在池塘里面生活，在有水的地方生活。可是有一天说，这个有一个饭店，有个中国餐馆，在一个什么地方我忘了，说旁边有一个池塘，有一只青蛙住在那个地方。这个青蛙这看着餐馆，很多人经常进进出出，享受丰盛的这个圣餐，感到非常高兴。他说：“人的生活多好！他说我要变成一只人，变成一个人多好，我就不用每天吃虫子了。”所以有一天，他就变成了一个人。他穿上跟我一样，穿上西装，打上领带，像一个人进到这个餐馆里面。餐馆以后呢，就进去以后，他说我要吃饭。吃饭以后，人家给他送上来一碗汤，这碗汤可能是比如说是鲜虾馄饨汤或者是蛋花汤之类的，是吧？上了以后他就说喝了一口很不高兴，说就把那个 waiter 叫来，说你为什么不给我这个汤放虫子。这就是这幅画，就是这个意思。大家看一看，我看的讲的故事，确实这种事情可能有人发生。就是说，当这个苍蝇不是这个苍蝇，当这个青蛙，它有人的形象，它可以做人的事情，但是它本质里还是一个青蛙，它的生命还是一个青蛙的一个生命。所以的话，我想到这故事，我就想起我们自己。我记得我前不多久的时候，我就碰到了一个牧师，是在芝加哥牧会的一个牧师。这个牧师叫华新牧师，大家可能他来过我们这边，是吧？我见了他以后，我很高兴，我说：“华新牧师啊，你看着很年轻，你这么长时间，你一直没有变。”他听了说我很高兴，他说：“但是我的头发也开始变灰了。”他说：“但愿你说我话是指的我的身体，不是指的我的灵命。”我想起话，我就心里有一点点，想我的灵命，我信主这么长时间了，我的生命有没有变化呢？如果一个人见了你，弟兄姊妹说你在主里面这么长时间了，你还没有变化，你是高兴还是不高兴？如果一个人说你说你身体肉体上你这么长时间没有变化，我听到很高兴，我还很年轻。但如果说你的灵命没有变化，除了增加几根白头发以外，说你跟以前没有什么变化，这就是让人要思想一下为什么没有变化。就像一个青蛙一样，它变成了人，但是它还是青蛙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我今天跟大家分享这段经文，就是在讲到一个说我们的生命怎么能够变化。因为我在讲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想起上一次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题目，最后一句话大家还记得吗？诗篇的第一篇的第三节怎么说？你像一个大树一样在这溪水旁边按时结果子，还记得不记得？可今天我们讲的这段经文也是有一句话，就是说我们什么时候能够按时结果子？第八节讲话，不至于懒散不结果子了。如果这样做，所以今天我跟大家题目叫做成长良方，如何成为一个让我生命中能够成长。我们今天把这段经文再跟大家再分享一下，正因为这个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大家是把它再读一遍好不好？好，请大家一起来，请。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 有了忍耐又要加上敬虔，有了敬虔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匆匆忙忙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身上不至于闲散不结果子了。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能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所以弟兄们，我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好，我们做个祷告。天父，我们实在感谢你，这是真正这么珍贵的话语，今天就让你的话语在我们心里边进到我们心里，让我们在我们心里能够发光，让它能够开花结果，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有所成长，成长得更快，能够丰丰富富地进入你的国，让我们真是能够不至于不闲散不结果子。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我去年有一次回国，还不是去年，是2008年底的时候，我父亲生病，我就回去看我父亲。看我父亲的时候呢，结果就看到医生就说我父亲病怎么样。结果我父亲的医生就跟我们讲起我父亲的病情，而且感谢主，经过住了一段医院以后，他出院以后，医生就给我父亲开了一个药方，一个医生的嘱托就是说，该做什么事儿，不该做什么事儿，每天要锻炼身体，每天要吃药，就讲了好几条。可是我父亲这个人呢，是往往有时候不太听医生的话，所以弄得我母亲呢，每天经常跟他生气，说你要听医生的话，你不听我的话没有关系，但是要听医生的话。所以这个是我们想到，当一个病人听医生话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医生告诉你的事情是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但是我们在属灵上，我们生命中，我们要听谁的话呢？我们要听医生的话。这个医生，今天我们所讲的这个彼得后书，就是彼得针对我们的生命开了一个药方，让我们遵循他的医嘱，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我们记得我前几次跟大家来的时候讲到彼得，大家都知道心目中的彼得，我们大家跟大家分享彼得的事情，我们心目中的彼得就是他写的这本书叫彼得后书。我们心目中的彼得可能还是他年轻的那个样子，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想起彼得他有什么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有朝气，他敢想敢干，你敢跟人拼命，甚至敢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那里叫板，而且跟主耶稣基督还敢跟他辩论，而且他曾经三次不认主。所以我们记得上次三次以前，一个月以前我来的时候跟大家讲到，大家还记得吗？约翰福音21章的时候，主耶稣对彼得的最后一次教诲讲得很清楚，问了他三次，说你爱我吗？而且三次嘱咐他说你要喂养我的羊，而且还最后暗示他将来要为主殉道。大家还记得这段经文吗？我想一定会记得住的，因为彼得后书，在写彼得写彼得后书的时候，就是彼得要面对这么一个时刻了，这是在他生命中的最后一个时刻所写的这封信。所以彼得为什么呢？彼得，我们你要有机会看彼得后书的第5章15节的时候，他讲得很清楚，说我要尽心竭力使你们在我去世以后经常纪念这件事情。所以我们看到他在写彼得后书的时候已经开始面临要为主殉道的这么一个时间了。这彼得后书什么时候写的呢？写的大家有很多人圣经考古学家讲说彼得后书是在主后65到68年之间写的。我们想想彼得的岁数当时有多大，我们可以估算一下，有人说圣经没有讲彼得的年龄，但是我们估算一下， 彼得跟主耶稣基督在一起的时候，他是个渔民，我想他是一个年轻力壮的人，所以有人说彼得的年龄跟主耶稣基督差不多，可能比耶稣基督再小几岁，这有可能。所以说主耶稣基督如果诞生是在是主后的第一年降生的话，现在是主后65年到68年的时间，所以彼得这个时候已经是一个老彼得了，已经不再是一个说年轻的时候敢跟人打架拼命的那个彼得了，他是一个老彼得，可能满鬓白发，而且当时他陷在监狱当中，是受的很多的折磨，受的很多精神和肉体的折磨，但是他的灵命却日益光大。他虽然身在监狱当中，但是他时刻挂念他所建立的教会，挂念他牧养过的教会。他对当时写这封信是写给散居在小亚细亚地区的那些正在受试炼的门徒当中，他们都受到很多逼迫。小亚细亚地区上次跟大家分享了，就是说在如今的土耳其那一带的这个一些地区，他当时写这个最后的话的时候，知道既要离开世界，时间快到，就赶快把这书写好。他看到两个问题，哪两个问题呢？第一个问题，他看到当时有很多一些假先知，有很多一些错误的教导、异端学说在教会里面流传，而且引诱了很多人走上了错误的道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看到很多弟兄姊妹他们在信心上没有分辨的能力，他们不知道分辨对错，不知道辨别邪恶，他们受到迷惑。所以在这个时候，彼得就非常非常着急，就写了这个后书。我们从他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到他心里的这种压力，可以看到他的一颗这种感觉，希望弟兄姊妹能够遵循主耶稣的教导来走这条道路。所以的话，我们可以看看他在哪方面来做着这些事情。所以今天我跟大家来分享的话，首先他讲的一个，你对医主的态度是什么。所以彼得一开始讲了一句话，讲得很清楚，说正因为这缘故，你们要分外殷勤。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我们看到话，这句话出现了两次，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出现了两次。第一次出现是在第五节里出现的，说你们要分外殷勤，而且在第十节里面也讲到说要分外殷勤。这个词在新约版的，在新的国际版的圣经里面把它翻译成叫格外下功夫。所以这个词讲得很清楚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词其实圣经里面多位使徒都用到这个词，比如保罗用了很多很多遍，但是翻译的时候呢，意思这个词，因为我不是学语言的，我也没有学过希腊文和希伯来文，但是这个时候它有很多意思。保罗就多次用到殷勤这个词，在罗马书里面，在哥林多后书里面，在希伯来书里面都用到这个词，而且在热心，保罗这个词有时候用作热心，有时候用作赶紧，在提摩太书里后书里面用作赶紧、急忙、极力，这些词都是一个很重要的词。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我们对医生的态度，我们对一个属灵上的教导，我们对神国的事工要分外殷勤，这是讲到我们如何对待主的事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词，就是有了还有加上。弟兄姊妹，我们读圣经的时候都知道一个原则，就是说我们要找它的关键词，关键词往往反映这段经文的主要的意思。还有一个词是有了还要加上，这个用了好几遍，每一节从第五节到第七节都是有了还要加上，有了还要加上，用我们中国的话讲就好像是在步步高，就是有了一个东西就加一个东西，有了一个东西要加一个东西。所以这就反映一个成长的概念，一个小孩子有了一年级的课程，他要加二年级的，二年级他要加三年级的，你又有了一个学士学位， 你要加硕士学位，你要有了硕士学位要加博士学位，你有博士学位要拿博士后，这是一个成长的概念。但是彼得这个地方讲的一个成长的概念，他用一个非常非常具体的话给我们讲出来，我们在哪些地方要成长，在哪些地方能够要有了要加上。所以这个地方彼得讲得很清楚，一共讲了八个内容，这八个内容就是我们有了还要加上，有了还要加上。所以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所以我们这里边具体生命成长应该走哪些步骤，其实我们中国老讲一句话叫做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个是我在中学的时候就知道这一句话。我们有一个榜样在我们身上，我们就知道如何照着他去做。其实今天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榜样是谁，是我们的使徒彼得。不但是彼得，保罗也是我们的榜样，他们都是一个分外殷勤的人。你去看看他写的这些保罗书信，看看彼得的书信，看看使徒行传，你就知道他们是一种什么样子，他们是如何殷勤的，分外的殷勤做工。他们什么叫有了还要加上，因为我记得保罗说了一句话讲得很清楚，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十三节讲到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那里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他叫忘掉背后，努力向前。不论你做了什么事情，你所做的事情都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都是历史了，现在我要努力向前，有了还要加上。所以我们具体看一看这八条当中是描写我们一个信徒应该成长的一个美德。当我们看到这八条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跟保罗讲的九个果子加在一起，因为我们在加拉太书保罗讲到了圣灵的果子，大家还记得不记得？这个大家记得非常熟悉，几个果子？九个果子。因为圣灵所结的果子有什么？有九个，大家可以记得很清楚，是吧？大家都读过这段经文，但是对着八个品德是像阶梯一样的上升，我们看看这是一个什么过程。我今天给大家放了一个小小的一个图案，这个图案是我儿子小时候玩的一个玩具，这个玩具呢是一个塔，你到玩具店里可以买到。我不知道你玩过这个玩具没有，这个玩具呢就是说它有一层一层的这个板套在一个圈上，但是有一个特点，就你一定要把这个最下面这个圈一定要最大的要放在最下边，因为这是最重要的，否则就是乱了。所以三岁以下的孩子有时候玩的游戏有些困难，但是时间玩了一段以后呢，他们就发现这个玩具还挺好玩。所以我们可以看一看，我们做生命的建造就像一个塔一样，它要一层一层的建造。那么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所讲的这个信心是我们的第一步。所以这个彼得首先讲到一个信心，这是第一步，这是最底层的。你要没有信心，什么也建造不起来。什么叫信心？其实信心跟信仰是同一个词，这个词在英文当中叫 faith， 不叫 religion。 有人说你们这是 religion， 不是，我们讲的是个 faith， 是一个信。信是什么意思呢？因为这里面保罗讲得很清楚，就是说用八个字讲，就是说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因为保罗在罗马书第十章讲得很清楚，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所以信心是我们的基础。我们要想结果子，因为上一次我讲完道以后，有一个姊妹来问我说，我怎么就不结果子？我也相信，我也想怎么样，但是我就不结果子。 但是我说我们需要有一个成长的过程，这里面讲得很清楚，首先一个就是我们对神的话的态度，我们对神的话，尤其在现代社会当中，二十一世纪，我们现在有人说圣经是一个过时的书，尤其很多自由派的神学，到二十一世纪，很多自由派的神学家他们讲说，圣经是一个老书，我们到了二十一世纪，圣经是可以批判的。我们现在科学这么发达了，我们很多地方没有必要完全相信圣经。所以有很多自由派的神学说，圣经不是我们所要想的、信靠的对象。我们现在还是不是相信我们的这位神创造了天地？我们是不是还可以认他为神？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是不是神的儿子？我们都是罪人，我们愿意接受他做我们个人的唯一的救主，他是我们的救主。换句话说，就是我们是不是有生命？所以我想这个地方跟大家引一段经文，看看这段经文就是表现我们的信心。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我们都读过这段经文，我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我曾经把它背下来，这里边有几个词，有三个词，一个词叫做生命，一个词是神的儿子，一个，那么还有一个逻辑关系。我这里面带了三个信封，我想给大家一个小小的测验题啊。一个信封讲的是我，就是我自己，英文讲说 myself， 就是你这个人，这是我一个信封。还有一个信封写的名字叫耶稣，就是 Jesus。 第三个信封叫生命，就是 life。那么我想请问一下，这三个信封，你可以把任何一个信封放到另外一个信封里面去。我想请问大家，你要把这信封怎么放呢？你是把你自己放到耶稣的里面呢，还是耶稣放到你里边，还是把生命放到耶稣里面，耶稣放到生命里面？大家怎么看这事情？哎呀，哦，这是个测验题，是不是？其实我发现很多人有时候做实验的时候不太清楚。那么，生命和耶稣，首先一个就是说，我里面要有耶稣，对不对？没错吧？所以说耶稣这个要放到这个我这个信封里面，没错吧？是不是？另外，我要不要有生命？我讲的这个生命是属灵上的生命，对吧？否则就是行尸走肉了，是吧？那么问题就是说，你是把耶稣放到你的生命中呢，还是你的生命放到耶稣里面呢？生命放到耶稣里面，为什么呢？因为你看这段经文讲得很清楚，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要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所以这时候你的生命一定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你要有了耶稣就有生命，没有耶稣就没有生命。这就是这句话我们告诉我们的信心。所谓信心，就你到底有没有生命，还是说耶稣和你的生命是可以分开的，就是说我可以不要耶稣，我可以有生命，可以吗？不可以的。只要耶稣这个信封拿走，你就是一个没有生命的人。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中心，耶稣，我们的生命是在主里边。弟兄姊妹，我们仔细思想一下，这个是我们保这个彼得给我们讲的一个生命的一个象征。所以的话，这是一个很好的注脚，就是说我要有生命。但是很可惜，有时候我们所讲的这种信心把它变成了一种说教。我碰到一个国内的学者，他是一个国内基督教什么中国社科院基督教研究所的一个研究员，地位很高。他说我今生今世，我读大学就是学宗教研究的，我现在当了研究员，我还是做研究，我现在研究基督教的。我说你研究基督教，你对有什么研究？他就给我讲了一大堆基督教跟世界各宗教的区别，讲了很多很多，最后他的评价说基督教是世界上最好的宗教。我说你相信耶稣基督吗？他说我是一个局外人，我不崇尚某一个特别的宗教，但是我认为基督教是最好的。 我就想起一个故事，是一个走钢丝的故事，大家听都听过这故事。说有一个杂技演员，他可以在那个尼亚加拉大瀑布上挂上一个钢丝，他可以从这钢丝上走过去，他可以走好几个来回，很多人都鼓励，都在为他拍手，这人技巧真高。结果他有一天有他走回来以后，他就跟见了一个妇女，这妇女抱着个小孩说，我们能不能抱着你的孩子走过去？这妇女说，那怎么可以，你掉下去怎么办？那你刚才不是拍手说我好吗？你不是说我可以过吗？他说那不行啊。他为什么？当他把他的生命寄托在某个人手里的时候，他就实在是不敢寄托到他。弟兄姊妹，如果是耶稣基督在这走钢丝，说我要抱着你走过去，你愿意不愿意把你的生命交付给他？还是说你像这个研究员一样，把自己的生命放在耶稣基督之外？弟兄姊妹，这是一个挑战。我们就说嘴上讲的好好的，基督教好，耶稣基督好，他可以救我，但是你愿意不愿意把你的生命摆上？这个是我们讲的信心，要没有这个，别的都是空的。弟兄姊妹，你要想成长，要想结果子，要像诗篇那样讲的永不孤单，这个时候你一定要有生命。因为很简单的道理，上次跟大家分享过，我之所以跟随主耶稣基督，不是说他讲的话好听，而是他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我要把我的生命交托给他。弟兄姊妹，我们应该有这么一个基础，否则你就没有办法做下面的事情。所以说这个地方讲，我们要在他里面才能领受这个生命。若没有生命，我们基督教跟其他宗教就没有区别了，别的任何宗教是没有区别的。我们追求的是一个生命，不是一个宗教。好，第二个，什么叫德行？德行这个词也叫 virtue 这个词呢，是英文用的很多，用个比较简单一点的词呢，叫做 goodness。 virtue 这个词是在那个King James 用的是 virtue 这个词，在 NIV 这里面用的是 goodness。 当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成长从信心开始的时候，彼得告诉我们，信心是一切属灵品德的基础。因为你建立在沙滩上是建立不起来的，但是有了信心之后，我们要加上，有了还要加上，加的第一层就是你的品德，就是你的德行，就是你这个人的品德。那么这个词有时候这是很容易误解的，因为我小时候我父母就跟我讲，你要从小要做一个好人，所以我从小就知道，我就想要分辨好人和坏人，你要做一个好人。那么其实我想了好多久，什么叫好人，什么叫好人？我一直很抽象，我一直不理解好人。其实世界上根本没有抽象的好人和坏人，因为用神的眼光看，是我们人都是犯了罪的。你所做的事比别人好一点，只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但是你要想到，在这个世俗的世界，讨论人的好坏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大家都听过一句话，说一个人做点好事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对不对？这在国内以前听过这话，是吧？那么还听过另外一句话，就是一个人做点坏事也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坏事不做好事，是吧？你这么讲起来的话，你要做个好人坏人实际上没有什么意义。为什么？你要从绝对意义讨论所谓行善、所谓善良、所谓这种东西是没有意义的。弟兄姊妹，我们所讲的善良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建立的品格。这个品格不是说我想做就可以做，不是靠着自己的修炼，也不是靠着拔苗助长这种方法做出来的。因为我们，你像我做老师的，我都知道一个学生是个好学生，因为他按时交作业，他一定是个好学生。如果你不交作业，你一定是个坏学生。可是前不多久我们请了一个我们教会请了一个牧师，是北美华神的一个教授，叫王守仁教授，非常非常有恩赐的新约教授。他给我们讲完课，同学说交作业，他说你不要给我交， 他说我也不改作业，你改作业你们自己改比较好，因为他时间比较紧张。他说凡是交作业的是坏学生，不交作业的是好学生。所以弟兄姊妹，他给大家开一个玩笑而已，但是我们所讲的话就是说，我们不能单单凭道德来得到，我们的道德不是靠自己的修炼来得到的，而是我们明白我们生命在基督里，我们有神的性情，我们所行出来的是自然而然生命的流露，不是自我的表现。这是我们所讲的德行。好，我们再往下看第三个，讲到知识。因为这个地方讲的话，第六节讲话啊，第五节讲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知识这个词很简单，就是 knowledge。 这个知识其实彼得这个地方讲的知识不是你数理化的知识，不是你天文地理的知识，这个地方讲的知识是对神的认识，是对神的话语的认识，是对主耶稣基督的认识。这个我们，你不了解神的话语，你不了解主耶稣基督，你的知识就很贫乏，对你的生命成长毫无帮助。这个我们都不用讲很多，大家都明白。那么但是很可惜，我们有时候对神的知识实在是很浅。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信主多久了？一般我们一个大学生进大学的话，他读几年可以拿到学士学位呢？一般是4年到5年，是吧？如果说你的知识，你现在信主多久了，弟兄姊妹？5年10年，你是不是也是，你的知识应该像个神学的学士那个程度了，是吧？可能我们还做不到，好像读神学院是牧师是牧者的事情。弟兄姊妹，我们对神的话语的了解到底怎么样？这对我们下一步生命的成长很重要，很重要。那么我的办公室里有很多书，我知道很多在大学工作的人都有个特点，就是有很多书。我记得我第一次到一个大学教授那边去，他有很多书，我很奇怪，我说你有这么多书啊？因为我从小喜欢书。他说，我说你是花钱买的吗？他说不是，他说这是出版商送的。其实大家都知道，大学教授里的书都是出版商送的。为什么呢？因为出版商不断地给你送书，你送了书以后，而是免费的，你拿到书以后呢，你就可以有权利选择哪本书用教科书让学生去买，所以书价涨得很快，就是这样，是吧？那么其实我跟他看，一个学生来看我说，冯老师你有这么多书啊？我说是啊。他说哎呀你真是有学问。我说对不起，这些书都送的我大多数都没有看，我看的只有我这一本教科书或者一两本书而已。弟兄姊妹，你家里有几本圣经？我们可能不只有几本圣经，但是这一本书神的话就足够了。我们有多少时间读圣经？我们每年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我们有个新年的一个承诺叫 New Year Resolution， 是不是读圣经也是 New Year Resolution 的第一步？是不是？可能说大多数人大概还没有出埃及，他就在旷野上就怎么了，是不是？弟兄姊妹，我们现在是不是已经该读完出埃及了？还有多少人坚持到年底说我能把圣经读下来？有人说我很忙，我没有时间，哎呀我实在没有时间坐下来读经。但是现在科技发展很快，大家现在把圣经放到光盘里，放到什么 MP3， 在哪里都可以听，这是很好的方法，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就想一个故事，就是说三个问题。今天结束的时候，你想今天我读经了吗？第一个问题。第二，我读的我理解吗？第三，我明天就可以应用吗？或者说我今天晚上就可以应用吗？这个是我们所讲的知识，对神的话语的了解。好，我们再看第六节，这是到第六节了。我们看到节制，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节制这个词和加拉太书5章第23节圣灵的果子，那个果子里面那个节制，9个果子有一个叫节制，节制是同一个意思。这个词有自制的，自我控制的 self control， 自我节制之意。但这个原文这个词叫 temperance， 这个词原来的意思是禁酒， 禁欲的意思，但是这里的意义远远说自我控制之上，这个讲的是一些肉体上的一些属世的情欲和欲望。我们要成长，我们就要节制自己。知道节制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儿。你对自己了解的越多，你就知道要节制自己是多么困难，尤其是最大最难节制的是一个人的脾气，是不是啊？一个人脾气是最难节制的，所以节制是建立在你的信心、德性、知识的基础上。彼得屡次提到，有了还要加上，请注意这个顺序啊。因为我们不能叫一个没有信心的人、没有神的性情的人、又没有属灵道德的人去节制自己，这个节制只是说和我们世人上的这个节制变成一样了。因为我们所说的节制和世人上那种什么苦心修炼这个节制不一样。因为我们知道中国人都知道一句话叫克己复礼，这是孔夫子讲的话，人要克己复礼，说要苦待己身，自我谦卑，这个词是毫无功效的，在格罗西书里面讲得很清楚。所以的话，这个节制是圣灵所结的果子，这不是我们出于意志的表现。有人说你的意志不坚强，意志坚强一点，我可以早晨保证8点起床，晚上10点睇觉，或者说7点起床，10点睡觉。但是有时候这就是，这个不是说我们意志如何，而是说我们是不是顺从圣灵，体贴圣灵所产生的力量，这是一种自制，不是出于自己。好，我们再往下看第五个，讲到忍耐，就是说第六节上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忍耐这个词叫 perseverance， 这个词呢，这个词可能我们用的不太多。这个词什么意思？不是单单的逆来顺受，这个忍耐，这个地方忍耐讲的是什么呢？讲到是坚定不移，讲到是一个坚持毅力，坚持不拔，坚毅不拔。英文就是 on and on and on， 是一种毅力。其实我们可以看看圣经中里面讲到的一些属灵上的一些伟人，他们都是一些坚毅不拔的人。他们的成功，他们所做一件事情，不是一朝一夕而来的。我们想想诺亚造方舟的时候，他坚定不移地在做，做了很多年，他在等待洪水的消退。亚伯拉罕曾经坚毅不拔地等候神的应许，等候神的成就。我们主耶稣基督也是一样，他坚毅不拔地接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他完成了一个救赎的计划。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我们一般的事情上，我们也是需要坚定。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做任何事情都是要注意，我们这件事情一定要在我们属灵上很重要的。我们再往下看，是前进。Godliness 这个词是目前世界上可以说最不喜欢的一个词之一，这个属世的世界不喜欢这个词。我想到2008年的时候，有一位很尊敬的一位老牧师叫周主培牧师，他过世，他离开我们，他被主接回家去。周牧师很多人都听说过他，我自己亲自听过他的教诲。他周牧师呢是60岁的时候就从一个教会退休了，退休后又被另外一个教会抓去，又退休，又被另外一个教会抓去。他退休了3次，他实际上是退而不休。其实我们想，我们今天他是一个很敬虔的人，一个敬虔的人就是说他愿意把生命中最主要的事情说，我要敬拜主耶稣基督，这是我最重要，对神有一个敬虔的心，而不是一个抱着一个敷衍的心。所以不存畏惧，不存一些其他的敷衍的心，抱着一个坦诚的态度。弟兄姊妹，因为我们看到我们的神有了他，我们才有这种约束力。我们之所以这样做， 这是一个很崇高的事情，这是讲的敬虔。好，第七个和第八个我们连在一起说。第七个第八个就是在我们的圣经里面讲到的第七节，有了敬虔又要加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好，这两个爱讲法不一样，第一个是爱弟兄的爱，第二个是爱众人的爱。爱弟兄的爱，这个原文的它有个词奏叫 phila， phila 这个词呢是表示是一个弟兄之间的基督徒彼此相爱的这么一个概念。这个概念这个词翻译成现在就是 Philadelphia， 这个词就是描写彼此相爱的这么一个意思。所以这个词讲得很清楚，就是说在约翰福音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所以这个讲得很清楚，因为我们知道在教会里面，弟兄指的是彼此是有生命的基督徒，而不是少数自己的圈子。所以这个地方我们都要很明白，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当你有了这些以后，就有爱弟兄的心。爱弟兄不是说认识的才爱，或者不认识的不爱，或者说跟我关系近的爱，关系不近的就不爱。弟兄姊妹，我们就像我们诗歌里面唱的，看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好，第二个讲的爱是爱众人的心，现在这就快基本上到底了，最后一层了。这个地方讲的这个爱这个词叫agapen 这个词的爱，是以这个字根和 Philadelphia 这个爱这个字根不一样。这个爱是一种理性的爱，这个爱是讲到爱众人的心，是一种无私的爱，是一种真是一种不求自己的益处的爱，而且是没有偏见，这是神的大爱。这个是讲到，这是彼得跟大家讲的，所以我们要传播这种爱。其实这种爱和我们人世间的爱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我们人世间的爱是有条件的，大家都明白这个道理，就是说我们的爱往往是有条件，你爱我我才爱你，我爱你是因为你怎么怎么样。但是这个爱讲的是没有条件，和好莱坞的那个讲的爱是不一样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八条医嘱的内容，就讲到信心、德行、知识、节制、忍耐、前进、爱弟兄的心和爱众人的心。所以这个地方就给我们讲了一个殷勤做工，讲了一个殷勤非常重要。这个殷勤这个词，我想对我们现在可能一个更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因为我们现在教会，包括我们麦城这个教会，包括我们米城的教会，都还没有一个主任牧师。当我们遇到这个困难情景的时候，我们就想到在这个时候更是我们需要为主做工的时候。我们讲到要分外的殷勤，在这个时候是我们想思考这段神的话语，他对我们的意义在什么地方，他告诉我们的是什么话。因为我们知道要想殷勤的做工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你举一个例子，我跟大家讲，我们要传福音，我们要带一个人信主，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因为我们在带人信主的时候，我们遇到很多很多的工作要做，我们要跟他讲解主的道，见证主的恩典，而且要留心如何给他传福音，在什么机会可以邀请他去教会，邀请他一次效果不太好，第二次完了还要去不断的邀请给他讲道，很长时间为他祷告以后可以把他领到主的面前。但是信了主以后，我们还有很长的时间要解决他个人上灵命成长的问题。弟兄姊妹，我们想一想，如果我们不殷勤做工，我们可能没有这些麻烦。但是弟兄姊妹，这些事情看起来麻烦，但是这个时候我们每个人都要把自己摆上去。当我们知道我们所做的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跟大家所分享的一件 很重要的。那么下面这一阶段，下面有一些彼得给我们讲完了这八条重要的一些成长良方之后，给我们一个又很重要的一个告诫或者一个警告。他怎么说呢？彼得讲得很清楚，人如果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这是第八节，有这几样，那么你们会怎么样？如果没有的话，你会怎么样？彼得再次警告，怎么说呢？如果你要充充足足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这是第八节所讲的事情。所以的话，你要想结果子，你就按照神的话一步一步去做。另外我们要想想，弟兄姊妹，我讲结果子的事情讲的是你属灵的果子，不单单说我带几个人信主或者怎么样，而是说你圣灵里所结的果子，你在主里边是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主所喜爱的人。那么第九节讲的话，人要如果没有这几样会怎么样？没有几样，第九节讲说没有几样就是眼瞎。我把回到我们这个经文这个地方，大家再看一看。好，这个地方第九节就说，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能看见近处了，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到了洁净。弟兄姊妹，这个批评是很严厉的批评。我们不知道大家有感觉没有，当你读圣经的时候，越往后读，尤其在新约里面越往后读，读到彼得前书、彼得后书，读到这些约翰一二三书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主的使徒对我们的指责、对我们的警告是越来越严厉。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时间不多了。所以说临别赠言往往是最最最最珍贵的。我记得我的岳父12年前过世，我太太就回中国去看他。我岳父看到他的时候，把他们几个孩子，他有五个孩子，都叫到身边来，说：“我知道我已经时间不长了，但是你们五个人都长大，我对你们没有什么可担心的。我最担心的是你们的母亲，她岁数也很大，身体不好。”所以我走了以后，请你们好好的带他，带你们的母亲。这句话讲完以后，他们弟兄姊妹把这话就记在心里，他们对他的母亲特别特别好。因为人的临别赠言是最重要的。弟兄姊妹，我们看彼得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从第八节到第九节、第十节讲的话是发自肺腑的话，因为他离我们离去是不远了，他离他的离去是不远了。所以讲的话，你要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闲懒这个词真是反映出我们现在的灵命的状态，弟兄姊妹。另外如果说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是近视眼，因为只看见近处的，忘了他的旧日的罪，已经得到了洁净。这句话说，你不要做一个忘恩负义的人，你已经罪被耶稣基督洗净了，你已经是新造的人了，但是你现在不长进，你就是个近视眼，你是一个忘掉过去的人。所以的话，他再给我们最后两句话，你只有这样做，你要更殷勤。所以他前后福音讲的话讲了两个殷勤，你们使你们的蒙召与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最后能够丰丰富富进入我们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当我们想到这个事情，我们再回头想想我们自己的教会，教会是主耶稣基督的身体。刚才我来的时候，一个朋友跟我讲，这个教会看起来外面看起来不是很大，但是到了里面以后看得非常大。但是我们这么大的教会，我们想过没？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体，我们爱我们的主，我们爱我们的教会，我们为他的摆上有多少？弟兄姊妹，我们想都没想到，我们教会里面坐着的人平均年龄是多少？ 我们看看大家年轻的很多，感谢主。在我们那个教会，我们算过平均年龄43岁。但是弟兄姊妹，我在想一件事情，现在是43岁，我们每个人一年长一岁，对不对？我们不希望再过20年我们的教会平均年龄是63岁。弟兄姊妹，我们怎么做？我们要想，我们有责任把神的话传到地极，让更多的人听到神的话语。我们愿意做一个殷勤的工人，我们愿意在灵命上有长进，我们愿意说，主耶稣基督，你就可以今天用我，让我们教会兴旺，让我们更多的人认识到主的话。我们这样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实在是感谢你的话语。主啊，我们通过看到彼得这么一个人的殷勤的老仆人，在他离开我们离开世界之前，给我们留下了这么宝贵的话语。主啊，我们愿意遵循你的话去做，我们愿意说，主啊，我愿意为你摆上，主啊，我愿意按照你给我开的处方，让我一步一步的成长。主啊，这真是一个成长的良方。主啊，我愿意去遵循你的话去做。主，我也愿意说，主，我今天愿意有生命，因为就像你讲的，人有了耶稣基督，有了神的儿子才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我愿意真是让我生命作为我成长的基础。主啊，也愿意说，主啊，我愿意一步一步的能够在属灵上有了知识，有了德性，有了知识，有了节制，有了忍耐，有了前进，我还要有爱心。主啊，求你保守我们，让我们不断的能够成长，能够更多的结果子。愿我们为你的国度大大的发光，我们就可以丰丰富富的进入你的永远的国。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